月光下的你，陪伴着的是谁的歌？是谁又让你沉默沉默，忘记了忘记了沉默。路灯下的你，牵着的是谁的手？是谁给了你温柔温柔？思念着思念着愈合，在荒无人烟的街头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找一个有光线的路口，直奔向尽头。月光下的你，迷失过的无声岔口，是谁指引着指引着，忘记了忘记了路门。路灯下的你，秋已过雪也落，是谁让冷风吹着吹着，想的时候找一个有光线的路口，直奔向尽头，在黑夜迷失的街头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，下的你，迷失过的三岔口，是谁为你指引着指引着，忘记了忘记了路门。路灯下的你，秋已过雪也落，是谁让冷风吹着吹着，我思念着我思念着愈合。